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53集，天下无双。远处的山坡上，鬼善站在那里，看着亭子里的两个身影出神。 你竟然会输？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鬼善回头，看到是笑嘻嘻的吴一霍。 你好像也不觉得意外。 于是，你有什么感想啊？ 鬼善又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望湖亭，转身走了。直走到他的身影都快瞧不见了，吴一霍才听到空中飘来一句话： 他俩的确般配。 吴一霍笑了，一闪身，已经追到了鬼善身后。 那么白玉堂呢？你对他的评价怎样？ 这小子，天下无双。 白玉堂将内力耗尽，打赢了魔宫可以说是仅次于阴侯的一位绝顶高手鬼善莫虚。当然了，整个过程并没被其他人看到，以白玉堂的性格，他也不可能出去宣扬，莫须就更不会说了。100来岁一个至尊级别的高手，输给了一个20几岁的后辈，还挺丢脸的。展昭坐在亭子里，等了接近半个时辰，白玉堂才坐了起来。不过之后他需要打坐调理内力半个时辰，展昭依旧在一旁等。直到白玉堂终于长出一口气，恢复了内劲。天山派内功的高深之处就在于，每次到达一个极限之后，就会有长足的进步。以白玉堂的段数来说，如今能将他逼到这样拼尽全力的机会也不多。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算是因祸得福。展昭拉着白玉堂起身后，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确认完好无损，才开开心心拽着他的袖子拉回家了，边走还边嘀咕： 肚子好饿呀，饿死我了。 等两人回到开封府，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直冲厨房。幸好小四子告诉公孙，展昭没吃饭就跑了，于是细心的公孙让丫鬟们将展昭没吃完的食物都温起来了。估计也是猜到他回来会喊饿，只是没想到这回不止展昭饿了，白玉堂也饿了。正好仙空岛送来的海鲜刚刚运到，厨房里一派忙碌，厨子都在。展昭让厨子做了个海鲜炒饭，给白玉堂添了满满一碗饭，还加了满满一碗菜，盯着他吃完后，还让厨子给煮了一份海鲜汤，盯着他吃完。白玉堂估计这辈子都没这么认真吃过饭。 魔宫还有比鬼善厉害的人吗？ 除了我外公，就是冰书生和另外几位长老了。九一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的。 正这时，外头还没睡的其他人也听到动静跑来了。林业火第一个进来，一见白玉堂没事，一脸惊骇： 你竟然还活着？ 白玉堂吃着面，瞄了他一眼。林业火摸着下巴上下打量他： 也没缺胳膊少腿。 白玉堂无语了，不去理他，继续吃饭。赵普也觉得惊奇： 竟然赢了。 白玉堂微微一挑眉，倒是有些得意。众人张着嘴说不上话了，真的赢了。而此时此刻吃惊的除了开封府的众人，还有魔宫的众人。 哎，输了。 魔宫那头100来个魔头围在院子里，惊骇地张着嘴看着淡定吃炒面补充体力的鬼善。 今天炒面里的虾怎么这么大？ 那是展福叫人送来的，说是陷空岛土产。 鬼善呛得直咳嗽，无疑会有地上酒。鬼善喝了一口润润嗓子，惊讶了： 好酒啊。 是啊，陷空岛酿的梨花白。 是昭最爱喝的。 鬼山愣了愣，随后将酒都喝了，的确是好酒。红酒娘趴在桌边捶桌，笑得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老鬼，晚节不保了吧？早跟你说，这娃不是省油的灯。 白玉堂小子功夫是不错，不过没可能会赢你吧？ 鬼山看了看众人，随后无奈叹了口气，他老脸都丢光了。 我也有点好奇。 这时外头阴侯和天尊还有吴沙三人走了进来，问话的是吴沙。 白玉堂是怎么打赢你的呀？ 鬼山除了叹气也说不上来别的。天尊笑着摇头坐下。 被我家乖徒弟骗了吧？ 他怎么骗你啊？使诈吗？ 鬼山皱着眉头拖着脸想了良久，摇了摇头。他好像是被骗了，不过好像又不是，很自然的就输了。众人也是哭笑不得。 说起来，玉堂那小子那么好，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他拐了我家小公主。 哎呀，你们这帮老不休啊，真是不可理喻。玉堂比我们家小凤凰稳重多了，我们家哪只呆头呆脑的。 我去。 展府后院里，林业火仰天打了个喷嚏，摸了摸鼻子，看着桌边正围在一起边喝酒边吃辣子炒小蛤蜊的众人。展昭等人吃了饭之后，陈星他们端来了一大盘子的麻辣小蛤蜊，这些蛤蜊个头不大，一个个铜钱大小，壳薄肉饱满，是下午县空岛送来的海鲜。展昭是江南出生，明明不太能吃辣，不过却很爱吃，边吃边吐舌头喝茶，动作和小四子几乎一样。此时睡觉还早，众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案情，思念外孙女成狂的太师也出来了，现在看着貌似心情好了不少。 对了，刚才孟清找你什么事儿啊？ 展昭犹豫了一下，众人都看他，于是展昭将孟清说能带人混进金顶山的事情说了，不过他可没提议让白玉堂去。 哦，这倒是个好机会。 张护卫， 太师喝着茶慢悠悠开口。展昭看太师，太师打量了一下他。 你这位孟兄弟似乎有些不简单啊。 展昭微微愣了愣，不太确定地看着太师。 太师是不是要追究庞玉被揍那件事儿了呀？怎么办呀？我起来给庞玉做个揖。 一旁白玉堂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让他淡定点吃饭。庞玉也以为他爹是因为孟清撺掇魔宫众老揍了他一顿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就拽了拽他爹的袖子。 爹啊，都说了这事儿都过去了。 别打岔，你爹我像那么计较小事的人吗？ 那为什么说孟清的坏话？那是展大哥的发小啊。 这案子原本重点在老鸭谷，如今却变成了金顶山。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徐梦瑶，而徐梦瑶又与孟清看着关系匪浅的样子。啊，老夫是有什么说什么。魔宫诸位老人家行事乖张，而且久居魔宫不问世事，做后辈的能不去打扰就不应该去打扰他们。孟清明知道撺掇他们出山，他们会来闹事，为何还要撺掇？若是能想法子引荐人进金顶山，作为你的朋友，他应该会一早告诉你，却偏偏变成了将功补过。 你的意思是？ 老夫也算官人无数，总觉得孟清行事啊，有些刻意。他要不是个不分轻重的傻瓜，那么就是个心机深沉、不怀好意的小人。 爹呀，你怎么挑拨离间呀？ 太师见展昭皱着眉头， 似乎也在琢磨此事，又加了一句： 魔宫众老暂且不论，那鬼扇如此高手，万一白少侠与他交手的时候有什么闪失呢？ 展昭微微一愣神，这件事儿他的确很不满，鬼扇的功夫是完全有可能会杀了白玉堂的，孟青的确是不分轻重，是真的不分轻重，还是如太师说的不怀好意？ 知人知面不知心，毕竟这么多年没见，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展昭微微皱眉，他觉得太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孟青和他是青梅竹马，魔宫众老都那么疼他，应该不至于做这么离谱的事情吧。但是孟青从小到大都爱作怪，而且比较记仇，嫉妒心也有些，可能是因为他没领他的情，所以有气吧。至此，公孙等人都觉得孟青可能是因为展昭对白玉堂心有所属而有所怨气，所以使坏作怪，也没往太过的地方想。唯独庞太师似乎对孟青这人的人品表示怀疑，提醒众人多加防范。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